起来，我打了网要下一盖。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都开心态。味道熬肉口水香味红飞，起来起来起来，转过身就是山，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我在我在我我在。 又翻嚟还债喎，咁好快又一个礼拜啦，北上频道，咁啊今晚啊虽然打紧风啦，我哋仍然好荣幸就请到阿 Ron 上嚟啦， 同 你约咗好多个礼拜喎， 系啊系啊系啊，终于上到嚟啦， 终于上，咁我之前喺战南就听过你啦， 咁、 今晚就唔系用一个战南嘅身份啦， 冇错， 北上频道，咁我而家讲下即系喺。今晚我哋嘅主题其实就系、主要都系讲下即系喺大陆做嘢嘅苦与乐啦。 系咯，冇错，主要都系讲呢样嘢。嗯， 咁啊，仲有阿牛都喺度嘅，咁啊，阿牛中意出声就随时欢迎。咁啊，答一答啲问题先啦吓，咁啊有人有啲 email 啊，咁啊问啲问题，咁我都系咁依答下啦。咁啊有一个叫做林建文。咁佢就send 个 email 嚟，咁本身其实系比较牛嘅，咁跟住呢就问咗我啲问题，咁喺度答一答啦。咁佢就话佢话我做节目就好流畅好自然，系唔系之前做过电台呢？唔系嘅，其实我冇做过嘅。咁我系两年前到啦，我记得咁系喺波正不分嗰阵时啱啱长毛嘅节目里面呢，咁就我都系一个普通嘅网民，咁打个电话上去 hea 下，咁啊 hea 下就 hea 到上嚟咯，咁啊 hea 到， 但我听我一开头都以为你系专业 DJ 嚟噶， 唔系，冇咁嘅资格啊，不过即系上嚟好好玩嘅，咁所以其实如果都系，如果譬如话有其他网民好似我咁，即系如果有兴趣嘅上嚟上嚟倾下偈嘅，咁啊随时都欢迎你 send 个 email 上嚟啦， 系咯，即系好似我咁， 系啊，好似 Ron 咁样，系啊，咁佢就。第二条问题佢就问佢话我同阿牛做手记嘅时候呢讲到头头是道，佢话究竟我同阿牛系咪同一个人，哇呢、這个真系同一啊 同一 系咪同一样有情有义嘅人，哇我呢、這个我都冇资格答喎，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系咪有情有义喎。 应该搵返啲 佢。到处留情，我諗我同阿牛就系嘅，有情有义又唔知啦。 有情亦都有异性咁样啦。 系有异性。系啦系啦，啊都答得好。咁啊仲有佢话问我怕唔怕呢同个俾个女知道，即系我諗佢讲緊知道我战男嘅身份啦。咁首先我女好細个，咁我諗我就唔使驚话点样同佢交代嘅。咁但系我都有驚嘅呢，就系、是。即係驚第時有報應咯，但係呢樣嘢希望唔會發生喺我身上啦。 應該以你嘅程度一定會有報應嘅， 一定係好報啫，唔會啊， 好報啫。 唔係喎，我都驚我自己有報應喎，真係。咁啊，答完呢個網友嘅問題啦，咁我可以開始今晚嘅即係主題啦。咁其實就係我哋今晚就係講即係我哋一般香港人即係上去大陸嘅好多上去大陸做嘢啦嘅一啲苦與樂啦。咁首先我想問下，即係阿 Ron， 你係上咗去大陸做嘢係 兩年到啦？ 兩年，由邊一年開始啊？ 由2005年， 系 啦，年头啦， 最近就冇上去噶啦， 系啦，即系上年年尾都翻咗嚟噶啦， 系啦，就听讲你都系同我做差唔多同行啦，你就系做厂噶啦， 其实都系行家嚟， 系啦，其实我哋就好对立嘅，系，因为我就做premium 嘅 agency， 我哋就做厂， 系啦，你哋做厂噶，咁其实我哋都即系。又可以话系啊，我都识你嗰间公司，即系我知你嗰间公司。咁同埋就即系我哋又可以话有阵时系坐埋，大家坐埋一条船，因为我哋都系对，可能都系对一个对一个客。咁但系中间其实我哋又有好多 拗撬啊、 利害冲突啦，系啊，即系譬如你铺个价俾我靓唔靓啊，我可唔可以点样攞到张单啊？我又睇下点样屈下你啊，咁啊，之 前我要硬啦，硬之后又要保护翻自己嘅嘢噶啦。 咁你间厂系主要做咩？ 我间厂咧主要系做啲五金礼品啦，系啦系啦，主要系做啲譬如打火机啊、锁匙扣啊、 座台钟啊、烟盒啊， 冇错冇错， 嗰啲咁嘅嘢啦， 系啦 系啊， 系啦，仲有其他啲皮啊嗰啲嘢啦， 系啊， 都系主要做啲礼品行礼品嗰。 咁你系 stay 喺边度多咧？ 我 stay 喺都系保安区嘅。系啦， 系你上次讲过， 系啦 ，wet 都系喺保安， 都系嗰头噶啦，系啦， 就系 即系东莞啦、 啊。系啦，东莞啊、长安啊嗰头啦。 吓吓吓。 系啦，如果玩都系嗰区嘅啦。 咁你呢份工系你第一次，即系喺第一次上大陆。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之前都系间中上去嘅咋。你如果长期喺上面 stay 咧，咁啊真系第一次嘅。 吓。 系啊，所以变咗上去开头好多嘢都唔惯，亦都叫做见识到好多嘢咁样。 有咩唔惯咧？ 开头梗系地区唔惯啦，喺香港你话斋，就算做到几嘢都好，系咪先？落街你话落巴啊，去蒲啊，搵班 friend 出嚟饮下嘢都得啊。 系 你喺嗰边真系夜晚一出去，你唔好话搵个人啊，搵一灯着下都难嘅。 咁你有冇香港同事先？ 有，好在都仲有啲、啊。如果唔系，做唔到两年噶啦。 咁啊，通常都系几个同事就熟咗、 啊、 就会夜晚 围威喂夜晚出去 啦、 啊， 跟住就 去玩 啦、 啊，系啦 系 啦， 通常都系咁样噶。 系啊， 吓、啊，即系我谂系玩嘅嘢唔同嘅，即系开头都系我谂少少时间要适应下， 啊、 跟住其实应该都会。就会 慢慢熟 有冇慢慢会中意咗喺上面多过喺香港咧？ 嗱，睇下嗜好嘅啫。系嗱，我开头自问咧上去咧都 OK 嘅，就即系比较文静啦吓，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啦？即系我觉得比较文静嘅一个人嚟嘅。 系 就冇话成日去蒲嘅。 系 咁咧，上到去做嘢之后咧，咁开头梗系扮鹌鹑先噶啦。咁但系熟落咗，咁讲真上得去都预咗会接触到啲咩嘅。时将开下眼界啦， 系 咁玩得两玩嘅，咁自然地讲真呢啲喺香港又比较接触得少啦，咁梗系越玩越开心啦， 越玩越开心啦， 系啦系啦系啦，就如果斋玩方面，我真系爱上大陆嘅， 系啊，不同埋你有冇个感觉就系话，即系譬如话，因为即系我成日都讲嘅就系、是、香港人上去做嘢，因为你起码打工咧就斗份香港粮， 系啊，好使好多， 就好使好多噶，系嘛，即系会有呢个感觉，因为上面饮饮食食啊，吃喝玩乐啊，全部都会经济过喺大陆， 冇 喺香港嘅， 系啊，幸好啊，小弟早两年上去啲汇率都仲冇而家咁 样，仲好使 啲啦， 两年前嗰 时 就仲好，仲吓仲好开心， 系啊，单系上去譬如换翻一二千蚊咁，已经多出嚟嗰啲都， 你嗰 阵时 应该100蚊都仲有百二蚊嗰啲嘅， 嗰阵时都未有一百 一百一十度 啦， 哇，都好啦，而家同而家比就， 而家比抽远， 而家九啊 五咯，系啊， 九 啊 五六咁样， 系啊，争好远嘅，有时唱一唱翻嚟，话你份粮你攞一半上去怼怼，起码你唔出去玩嘅话，斋食都食到三四日嘅， 系 啊， 系，咁啊。即系好快就已经适应到上面嘅生活， 好快，好在我上面就有好多香港同事，咁、 啊、 变咗有啲同声同气啲人咧，咁上去适应就快好多咯。 同埋就系住喺 开头就住公司宿舍嘅， 住公司宿舍 系啦啦，后屘就住落咗啦，熟地头咁啊，自己搵个豆咁样搬出去住， 方便好多啊， 方便好多，系啦啦，做嘢同玩可以分开啊嘛，好听啲讲就 系啊系啊。咁你住嘅地方就租金都唔係话好贵， 唔好贵嘅都係一千几百嘅，係啦係啦，因为我又唔係话揀好大好靓嘅地方住嘅，係啦係啦， 但始终就喺出面住就会方便过喺宿舍， 方便好多，係啦係啦，尤其是玩完之后啦，係啦係啦， 同埋你嗰间公司嗰个宿舍嘅环境係 OK 嘅，都 OK 嘅 OK 嘅、其实即係因为我之前譬如话做行嗰阵时呢、都去过其他厂睇嗰啲即係 stay 喺上面嗰啲香港人嗰啲宿舍啦，相比上面都好好多嘅，我哋嗰边就，系 明白明白。咁啊， 即系叫做有个有个独立厕所啊，有个独立浴室啊，有间， 但系就一间房系自己间房， 系啦系啦，套房啦、 啊。咁、算系几好噶咯，你嗰间房 系， 因为我所知就有好多系，即系起码都两三个人一齐住， 几万蚊买一间房， 系啊系啊， 都系碌架床咁样咯， 系啊 系 啊系啊，因为我以前旧嗰间公司就都系咁样， 我又好彩，我嗰间公司都 就算稍微 senior 啲咧，都系两个人一间房，咁有一人一张床， 系啊，我哋嗰度就好彩呢间公司就一个人一间房， 哦，咁你间公司唔错， 系啊， 即系如果有网民想上去打工，可以 系啊，可以联络我噶，探探路咁啦， 系 啦 系啦，咁啊上面嘅生活就固然。就同香港好唔同啦， 系啊，冇错。 咁、你同埋你系平时就系一个，又会唔会话系固定会翻，即系放假会翻嚟香港？ 我放假一定会翻香港嘅， 一定会翻，即系星期五六日。 可能始终第一份工啦，始终都要放假翻嚟睇一睇屋企人咁样咯。同埋又保安区又唔算话太远咧， 系， 始终一日可以即日来回咁样咯。 吓、 系啦，通常我礼拜六都会翻香港嘅。 但我認識有好多咧，就慢慢咧就翻噶啦， 玩玩下就越嚟 就越嚟越少翻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啲有啊，我上面都見過。 你就唔 係 嗰只， 我又好彩都仲未係呢類。 仲識翻屋企係嘛？ 係啦係啦，仲識翻屋企，仲知屋企喺邊嘅 好，咁我读到啲 ICQ 先啊，深圳虎榮 ICQ 嚟啊，佢话 hello 打风都上嚟做节目，真系勤力。 系，多谢。 咁啊，你打风都仲听节目，咁你都一样好勤力啦。咁啊，另外佢就话，我听过阿 Ron 做节目，介绍得好详细。咁我我亦都系成日上大陆嘅人，但冇乜去过啲乜场乜场，唔敢去，都唔识人。喂，唔系，我哋今晚个主题唔系， 系我哋系北上频道嘅频道啊，系啦， 咁啊，系啦，阿深圳虎榮同你一样啦，都系大家都系成日会上大陆做嘢嗰啲啦，吓，咁啊，我所知佢而家就会成日上北京啊嗰啲咁嘅地方多。哦、你除咗除咗东莞咁，有冇话即系要周围去嗰啲咁样？ 我都会去啊，上海啊，北京嗰边嘅。 系啦， 但系就相比上嚟就唔系话经常咯，可能一年去三四次啊。 系上去做咩啊？ 上去主要都系睇翻嗰啲，譬如话同啲客沟通下啦，因为有啲主要啲大客都喺嗰两边，同埋公司都有啲分公司喺嗰边，咁主要都会上去睇睇啊咁样咯。系啦，即系都唔系话巡视冇嘅，借巡视冇为名咯，都系见识咁样咯。 明白，明白。咁另外我又都想问一下就系、是，即系我就从来冇个经验就 系 话喺一间厂，即系大陆嗰啲厂去做工啦。即系其实嗰个喺厂做嘢又会唔会即系有啲其同其他嘅工作有咩分别？即系我意思系譬如话譬如话你如果喺厂入边就。你知啊，由朝到晚我咧就、 啊啊， 首先我咧就成日去廠驗貨多嘅，咁 我啊成日我就即係我做 premium 嗰個行業咧，我就經常都會去到廠咧，就會同啲廠佬嗌交。 係啊，冇錯，係、 啊、同啲廠長啊， 係 啊，嗰啲咁啊，成日都會嗌大交啊，嗰啲乜都有啦。咁你譬如你日日即係日常工作咁即係同嗰啲人又會點咧？譬如廠長多數都係。大陸人嚟㗎啦。 係啊，呢、這個一定嘅，因為始終我哋嗰啲呢就即係叫做半個管理階層啦。咁就通常，但係始終你話要實際上管到啲人事方面呢都係要用返大陸人㗎啦。 咁你哋就會、啊、你就會成日都會同大陸人溝通就好多㗎啦。係 啊，冇錯。 咁咪同大陸人溝通個過程裏面、嗯、即係你覺得會有啲乜嘢有冇乜困難啊、嗯、之如此類啊。 啱啱上去呢 或者思維啊文化有啲咩唔同啊。 係喺你講嘅幾方面，譬如話思維啊文化啊，譬如話就算語言啦、 啊啊、 方面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可能譬如你講嘅意思，因為大陸人譬如話佢哋答嘢呢，佢哋譬如首先見你係香港人呢，佢首先會記你幾分先嘅。咁你講嘢 以為你好醒嘅。 係啦佢以為你好醒。咁你譬如話如果你香港人上到去呢，其實就可以盡量呢就俾啲自信去話佢哋囉。因為我啱啱上去呢，確實上我都係因為始終喺香港做嘢啦，之前都變咗我都會話覺得譬如話大家用返同香港人溝通嘅方法同佢哋溝通，咁如果大家好尊重大家咁樣傾啦，咁初我都覺得呢樣嘢啱嘅，咁但係做得耐你會發覺你嘅脾氣呢會慢慢變差㗎啦。咁因為你 點解呢？ 因為就發覺佢哋嗰班衰啲講句呢，就真係點極都唔明嘅。 同埋會唔會有啲即係成日呢有啲咩問題要解決呢，佢哋就通常都係耍你，都好即係好多時都耍你。 冇錯，太極高手。 係啦，太極高手嚟㗎。 係啦，真係㗎，會經常有，譬如我香港人譬如啱啱上到去，有時譬如話去解決一個問題呢，因為雖然講過你話大陸人嗰啲，你最好就係諗曬佢，叫曬一步一步一步咁做。 係。 就唔好期望有任何車上呢你會點一二三四佢哋會做到五六七八。 明 就一定唔会有嘅， 系啊， 系啦，所以变咗就话通常上到去就会话你佢哋系会注重人事嗰个背景多于你工作嘅能力嘅， 系 变咗上到去咧，其实如果 即系首先又摸下你底啊， 系啦系啦， 系啲黄七角戚啊，呢啲做厂好多， 系 好多老细又带啲人上去 啊，系啊，有针啊嗰啲， 系啊， 咁变咗就你通常上到去首先你都要預返起碼半個月去搞清楚呢啲人際關係先㗎喇，先至開始正式做嘢喎。 係。 係呀係呀，變咗呢方面就同香港唔同啦。 你最初上去嘅時候你嘅普通話係 OK 嘅。 我未上去之前因為我都係做台灣公司嘅，咁變咗我啲普通話都 OK。 就好好多啦，冇。 係啦係啦，溝通方面冇問題囉。即係基本上寫字流請嗰啲大部分都係講普通話嘅。但你落到廠嗰啲就話三三五幕啊嗰啲，全部啲鄉下話完全聽唔明。 係呀。因為我就好多呢啲經驗㗎，我就即係好多呢啲不愉快經驗，我又試過啊，俾啲廠咧，即係趕我出門口啊，唔俾我入嚟都試過，即係嘈到乜嘢都試過， 會嘅會， 即係爭啲啊，連打交都試埋， 係啊，有可能㗎，真係因為上面嗰啲有時佢哋嗰啲會。 点样，因为始终佢哋可能我哋香港人接触到嘅大部分都系佢哋一啲叫做即系 sales 嗰啲嗰边嘅 department 啦、即系俾你跑业务啦所谓嘅。咁咧变咗有时你去到厂就直接同啲生产人咧，大部分咧都系嗰啲捞佬啊嗰啲咧，好萌塞噶。 你间厂系到最多系咩边度嚟嘅？ 我间厂大部分都系请翻本地人，因为个历史就比较耐。 东莞人 系啦，大部分都系东莞人， okay. 但系慢慢地，譬如话近呢几年，因为都已经流失噶啦，都请唔到人嘅，都要请好多外省人嘅。 系啦， 咁慢慢地，因为佢哋嗰啲即系话譬如话你广东省嗰啲人啲知识越嚟越高啦，咁变咗你大部分，譬如话读过下书嘅，都唔会话做翻啲女工啊嗰啲咁嘅低层嗰啲职业啦。 明白，系啦。不过我嗱，因为你间我知道你间厂就 系 做做五金嘢 啦。系啊。 咁你啊应该有一样嘢你啊比较蚀底嘅，就系咧就好多五金厂其实就好少有工厂女工嘅。 我哋做嗰啲 就少咗好多机会咧，就及女仔嘅。即系譬如比较嗰啲嘉文嘅厂咧，你知话啲大嘅厂我去过咧，就日日好似选美咁咧，每一个女工有自己嘅 number。 系啊， 咁你就每日咧就大家喺度及噶。哇，三五号好正啊！ 系啊， 咁啊，五十号又冇翻工啊，五十号唔知 每个车间都系个后宫嚟噶嘛。 但五金厂就好少啊。 五金厂睇部门，如果一般五金厂咧，大 包装 啊， 你讲紧 系啊，包装 就有少量。 女 工，因为大部分是男工嚟噶嘛， 系啊， 即系由 molding 啊， 系啊， 因 为 好在 我哋间厂就叫做比较大啦，咁即系包装方面都唔少女工嘅。 啊，你算好彩 啦，算好彩。 因为你其实你嗰间厂系即系比较大规模啲，如果你 系 一般咧喺东莞咧，我有所接触嘅，即系有啲五金厂，其实就 都系 百 零二百人， 系啊，环境 系 好差 嘅，系啊， 即系如果你嗰间就唔算系唔错嘅， 系啊， 听你讲 嘅，系啊，因为我之前譬如话唔系做呢间之前都去过其他五金厂睇嘅， 哦，好耐， 好真系，哇，嗰个同你电视睇到嗰啲，譬如有毒食品啊嗰啲加工厂一模一样， 系啊， 真系啊，系啊。 咁啊，首先又读一读啲 ICQ 先啦，一个阿牛答一答 ，Royal Holloway King。佢問啊 ，Will all the radio programs normal tonight？ 即係今晚啲節目係咪正常？ 係全部正常嘅， 係 嗱，咁大家可以 答咗你 繼續聽落去啦， 係應該冇問題啦。咁啊，仲有咧就深圳虎榮就話我都做過啲呢啲廠，做 programmer， 佢住喺惠州，住過呢啲宿舍，係都係一人一個房，做咗半年，初頭咧就一星期一次，慢慢咧就少咗啦。我咁系咪讲翻香港？ 少咗翻香港 啦。跟住就轉工啦。今時今日咧，我總共做咗七年，轉咗幾份工，都係同內地有關。幾年嚟咧，我得到一個結論，就係當解決問題嘅時候咧，都係要好好咁話曬啲指示俾佢哋聽。而家咧，我主要咧就係跟北京嘅 programmer 一齊夾，佢哋都係好按本子辦事。懂執生嘅， 系啊， 呢 个 就 系绝对系，就好似头先所讲咁咯。所有讲咩， 咁大家香港人都会有呢个感觉嘅。其实就系正正就系话，即系我谂都可以，即系可以讲嘅，即系可以解释到就话点解，譬如话到今时今日咧，其实虽然话今时今日香港人上大陆做嘢系真系即系比较以前冇嗰个地位 冇 咁崇高，但起码咧都仲有嗰个生存嘅价值喺度，因为。譬如我喺上海嘅時候都係一樣，就係話，即係如果好多公司佢到主管級咧，去嗰啲 senior 嘅 post 咧， 都會 就係香港人啦，或者係新加坡人啦，或者係即係even係印度人啦，之類，但即係去到某一個層次咧，佢哋就未必會用翻大陸人，因為大陸人始終都會有一個弊病，就係即係有頭先講嗰啲弊病， 係啦， 即係譬如話佢轉彎冇咁快啦，同埋就係話啲人啊 手腳。驚手腳唔乾淨啦， 又有啦，即係貪污啊之如此類啦，同埋就係話即係好 執生方面啦，一有冇 差不多啊，即係即係啲嘢就唔係咁 detail， 唔係咁認真啊，咁所以咧呢個就即係始終都仲有我哋有個生存嗰個價值喺度咯，嚇嚇嚇。 咁樣另外一樣我都想問返阿傑斯你。 係。 譬如話你喺上面通常睇廠，因為大家我哋嘅立場唔同啦，我係一個廠，你係一個驗廠或者驗貨嘅。 係呀係呀。 我想聽下譬如話你譬如話對我哋啲廠嘅會唔會話有返有咩睇法呢，對我哋呢啲譬如話間中有啲唔合作嘅情況出現。 睇法就喺我心目中呢就 廠就永遠同我對立嘅， 係 嚇，即係我就好坦白講，即係我就從來唔會百分之一百去相信廠嘅，嚇咁、我亦都成日帶，譬如我尋晚我先帶完一個美國人，就喺東莞咧就睇咗一間好大嘅印刷廠， 嚇， 因為我其中一個工作就係我成日都會帶啲外國人就去睇廠，係咁，譬如話我就會盡我所能去同佢哋溝通得好啲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如果我係溝，即係如果係睇廠之前，我一定會同間廠話清楚俾佢聽，我想睇啲乜嘢，我想你嗰邊要點樣去配合，譬如話我哋叫齊曬啲 worker 要開工嘅， 嚇 個 showroom 執好曬佢啊，跟住之後就話俾佢聽，我大約我想你有啲乜嘢要收埋，冇俾人睇啊，有啲乜嘢盡量曬出嚟俾人睇啊，之類，即係嗰啲嘢我會盡量去溝通得好啲咯。但係你話即係如果你話我百分百去信任啲廠咧，我諗我就算有啲喺東莞嘅廠咧，我 work 咗好多年咧，咁基本上我都覺得就係話，即係喺我自己心目中嘅感覺咧，就係我都係同佢對立嘅，咁大家係一個遊戲咯，即係大家要 都係講 要 係啊，要即係一個利益限頭，大家都要遵守規則一路整件事，將 一 等單 搞掂。講係一套，但係我經驗話俾我聽，即係如果喺我呢個角色，如果我信曬廠咧， 就一定 通常都會死 嘅，係 我通常都會出事嚇，因為我亦都好明白，即係譬如話有陣時啊，廠即係每間廠都係佢唔係淨得我個客，唔係淨得我張單，即係喺度，因為佢個 cap 係有限。咁譬如有陣時。佢接得我張單，佢哋就自己喺度，佢就自己計時間嘅啫，即係佢應承咗我嘅同時，佢亦都應承咗第二個客，諸如此類。咁佢咁咧，有陣時就譬如話有啲入，如果我嗰個行頭，如果有啲初入行嗰啲咧，有時佢就會好老定咁樣，落咗張單俾佢，佢同我簽咗個 order confirmation 咁樣，以為就好老定啊，三個一個月後就交貨啦，一個月後就永遠塌曬叫。我哋通常就會係。即係喺早段、中段、尾段，我哋都會落去啦，落去廠睇啦，跟住之後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啦。一有乜唔對路咧，我曾經試過啲好誇張嘅咧，就係我最誇張嘅 job 咧係試過二十幾個 QC 喺一間嘉盟嘅廠，喺一間做毛絨嘅廠，長 stay 咗三個月。 哇！ 嗰三個月咧，每一個月淨係找這個開十一間房，酒店房，跟住就因為東莞喺東莞嘅，咁啲酒店費又都唔係話太貴，咁但每個月大概三萬幾人，淨係酒店費三萬幾， 淨係貨呢個 咁啊二十幾人放一個 job， 咁咧就用二十幾個人 QC 就得曬到，因為喺差唔多到中段已經發覺間廠唔對路，咁然之後咧就跟住，如果再我哋自己唔落去及住咧，咁嗰張單會出事，咁所以我哋就同佢傾咗，我哋話我哋會派 QC 落嚟，如果唔係我哋就成張單即係、就是、我哋就會告佢啊點點點，即係總之大家鬥大咯，咁就好多呢啲咁嘅遊戲玩嘅，咁所以即係。好誇張，我哋都試過， 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其實呢樣嘢就絕對係香港人喺上面做嘢嗰個生存價值。 係啦，係啦， 其實係一個救難小組嘅工作。 係啦，因係啦，冇錯啦，因為你同我就會知道，即係譬如有好多時候咧，一到生產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林林種種嘅問題， 好多 嘢都有， 突然間出現㗎嘛，係 突然間出現嘅。咁但係大陸人咧係真係冇呢個能力去解決。 冇錯， 咁 本身 佢 個 視野比較少，去就會比較。即係容易啲去轉彎啊，去諗下有咩方法去解決嗰啲咁嘅咁好棘手嘅問題。 冇錯冇錯，即係譬如話，就算大家都未見過問題，但係香港人作出反應一定係快過內地人嘅。 係啊， 所以我哋就喺，所以到而家都仲喺上面做到嘢。係 啊， 所以 同埋就你唔知你有冇同感，就譬如話有時一有問題咧，就大陸人咧就係通常就會係做唔到嘅呢樣嘢。係 啊，冇錯。 咁就算噶咯喎， 擁翻俾你。 我成日同啲大陸同事講就係喂，做唔到。你就要諗下有冇 solution 㗎啦， 佢哋就會用佢只係 接近嘅方案， 有嘅 佢唔會諗㗎喎， 係啊，佢答你話佢未見過就當做唔到㗎， 係啊，即係有時好猛咧，就係話我諗你即係你做廠就會，但係譬如有時啲 engineer 啊，係啊，啲 engineer 啊嗰啲就係咁， 嘔血 嘅，佢就話俾你聽，佢就會諗一大扎理由 去推，係 做唔到啊，點呢樣冇可能㗎，點，但係我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咧，好多時咧到最後都係可以做到， 係 可以解決到嗰個問題，但係問題就係佢去唔去諗咯。 冇錯，即 係 要分析，或者可能要改少少嘢，佢哋唔會諗啊嘛。 係啦，係 啊，同埋好多時間叫佢哋做嘢就會拖啦， 係 拖得好緊要噶嘛。 係啊，係 啊，之後問親佢啊，同佢講話聽日覆，跟住之後你聽日老老定定以為聽日覆咧，你聽日打俾佢就話我哋要少少時間， 佢永遠又唔會主動覆。 係啊，永遠唔會主動覆啊嘛，係咯。 你追佢嗰陣時又話叫你等。係 啊，你晏晝食完飯叫佢收工前覆你，你臨收工前打俾佢，發覺已經收咗工噶啦。 係啊，仲有就係你做五金嗰啲又係啦， 我永远成日都问呢，我成日都问一个好好似好愚蠢嘅问题，但到而家都冇人答到我啫。一话起舞做嘢咧， 系 几耐起舞？30日啦。 系 我点解要30日咧？冇人答到我。 冇人答 到你啊嘛。但系行规好似成行都系30日嘅喎。咁但系有时你急起上嚟咧，咁啊20日都多人同你做到啊。我永远到而家我都唔知道点解要30日。 嗱，我试下答唔答到你啦，因为我做咗少少少一两年时间啦。行规咧确实系30日嘅。 系啊。 咁点解话30日咧？系啦，点解30日？实际上咧，如果你话30日覆到你啲帽咧，大部分咧15日就做得到噶啦。点解30日覆到？因为第一时间咧，其实好多都系系啦，一来有水分啦，二来料价。因为啲金属价钱成日都变动啊嘛，同埋大部分咧好多实际上，譬如话广东区咧，以我所知啲武厂咧，实际上如果你话譬如外国客啊要求高嗰啲咧，都系某几间做嘅啫， 嗯， 可能佢哋中间转手嘅， 明白明白， 系啦，所以变咗佢中间又每一手又加几日咧， 加埋加埋就30日啦，系啦，因为我成日就系话我感觉上觉得喂。你要複雜嘅，你又30日， 系啊， 簡單嘅你又系30日， 你个天价万能都系30日， 系好多年前已开始，而家都系30日，系永远都系30日。 系啊，呢样嘢我入去做嘅时候， 即系随口噏当秘笈啊，成日觉得就系 吓，有迟冇早噶， 有迟冇早，系啊，即系有啲就可能35、40日添，系啊， 我哋嗰间40几添，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就即系好有趣啊，即系做我哋嗰行就系，即系有时因为。因为我哋譬如做 premium 呢，尤其是我啦，我諗即係你比较係专家，我就会接触唔同嘅产品，有时喂真係唔識㗎嘛啲嘢。 係呀。 係做到埋佢先識㗎。 先至識係呀。反而会学得好快。 咁呢就所以呢就其实几有趣㗎，即係你会知道啊唔同嘅物料做嘅唔同嘅产品呢，佢有唔同嘅做，佢有唔同嗰个流程。 冇错冇错。 跟住会有啲咩窍门啊，点点点啊，咁所以其实呢啲嘢就会 好有趣。可以学到囉，係呀。之后反而话比喺香港做嘢嘅时间呢，对于个人工作方面咧，学到好多嘢喺上面做嘢 吓。系啊，咁啊又阿心有好荣耀喎，读埋先。咁啊你哋讲啲内地用99句话做唔到呢样嘢 ，OK？、 哦、 北京最严重，而家真系做 baby sister， 即系佢话呢个其实我揾全中国都系差唔多啦。 北京相信算好噶啦。 系啊，我觉得北京唔会系算最差嗰、那个咯，系 啊， 即系我。啊！呢、這个我谂个个人嘅感受唔同啦，吓、深圳虎形嘅感受，觉得北京就严重啲。 系 咁啊，我都接触过呢啲厂，佢哋起舞咧都系30日，系啦， 即系 全部都系一 规 系30日。吓咁呢个都系几有趣嘅嘢。咁啊，而家你就冇喺大陆做？ 而家冇啦，系啊，呢排或者可能之后会再上翻去做都未定。 系 啦， 咁啊。如果你咁你除咗头先讲嗰啲之外，譬如话你喺大陆嘅生活，咁你觉得即係仲有啲咩有趣，譬如话有啲好唔惯嘅嘢。 大陆生活同香港分别呢，最紧要资讯方面。 是 你喺大陆有时譬如话，如果你唔系话喺深圳啊、广州啊、上海、北京啊呢啲仲有市区、啊，你真系有时想买报纸都买唔到、 啊。你嗰度就会好辛苦啦，因为喺东莞做嘢就你保安系一个镇啦、 啊，系啊，同埋好啲人好中意去某一间餐厅睇香港报纸， 啱啊， 睇香港杂志， 系啦，因香港人就会攞晒喺某几间港式茶餐厅啦，即系总有报纸睇嗰啲啦，隔夜东 方报啦， 其实算快噶啦，话俾你听。喺上海我哋睇呢就通常就最快都係睇到前一日。 係、哦、 但有時喺東莞就睇夜晚就已經睇到即日。 係 東方報㗎喇嘛。晏晝睇到即日東方報㗎喇。 同埋好似有啲鋪頭有得賣 蘋果日報啦。係啦係啦，即係東莞就有呢支歌仔唱啦。係 啦。 咁同埋就即係買啲蘋果日報拆曬嚟賣㗎嘛。 係呀，冇錯冇錯，逐份版咁賣㗎嘛。同埋上面會覺得好唔慣，譬如話如果你有上海網嘅話呢，即係或者你喺香港晚晚都上網，你上到會覺得好辛苦。 啱。 因為上面真係冇得上網。 係呀。 如果講緊住家方面啦。 係 囉。如果你上網可能要去網吧呀嗰啲地方。 唔係，你講緊喺屋企點解冇得上網先。 屋企上網因為佢哋嗰度呢較寬頻就唔同我哋香港嗰啲咁方便。你首先你就要去銀行嗰度開咗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戶口。 係。 我嚟負責做 auto pay 嘅。 係。 然之後你要再去嗰個地方嘅電信局。 係。 去開一條咁嘅寬頻線。 系， 咁嗰个宽频线就系用你嗰个要大陆嘅身份证， 系冇错， 要用大陆嘅身份证嘅大陆人身份先可以到。如果你一个香港人，你供入去，你根本上系攞唔到嘅。 系啊，不过呢个就有方法解决嘅。 系啊， 而家就未必一定都一定要，不其实都系你咁讲就 系 搵一个大陆 friend 帮你开就会方便好多。 系，我当时都系要搵个大陆 friend 去搞。 系啊， 但系变咗就同埋好慢咯， 系 所谓嘅3 Mbps 宽频咯，实际上你 基本上系 加强版56K 啦，系啦系啦。 好嗱，咁我休息一阵先，翻嚟我哋再继续跟。 好啊好啊好啊好。